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节目中为您安排了边听边聊栏目，请吴银秋先生向您介绍京剧《望江亭》中的几段唱。 欣赏名曲名段，听说各家短长，边听边聊。 著名京剧艺术家张君秋老师，嗓音圆润，韵味醇厚，他的唱腔缠绵韵激，委婉华丽，高亢流畅。他在《望江亭》这出戏里扮演谭继儿，由于唱腔意境深邃，新颖感人，使爱好京剧的老观众听了感到清新悦耳，不懂京剧的青年观众听了也觉亲切动人。张老师唱腔的依据是从人物内心出发，从人物性格出发，并结合京剧唱腔特点进行大胆创新，因此《望江亭》成了独树一帜的张派代表作之一。现在我把《望江亭》一句中的主要唱段向大家介绍一下。宋朝学士李希言死了以后，他的妻子谭继儿不堪杨太尉之子杨押内的纠缠，隐居清安观内。第一场上场，谭继儿唱了一段二黄四平调，这段唱腔节奏平稳，感情内在，是谭继儿的内心独白。唱词是：独守空闱暗长叹，芳心寂寞有谁怜，双居愁苦泪洗面，未必狂徒到此间。张君秋老师在唱到暗长叹的暗字与长字之间的行腔时，音量减弱，四段不断，四连不连，音色亦为之略未暗淡，表现了人物此时心中忧思万千，强自压抑的复杂心情。未必狂徒一句陡然拔高，如一峰突起。 未必狂徒， 发泄出对杨衙内无比的憎恨，使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下面请听这段二黄四平调的录音。 面是一段二黄摇板，这段唱腔迂缓委婉，表达了谭继儿对观主白道姑由衷的感激之情。唱词是：蒙师父发恻隐，把我怜念，才免得我一人形影孤单。每日里在观中抄写经卷，为的是遣愁闷，排解忧烦。张君秋老师在唱把我怜念的我字与才免得我一人的人字时，行腔中采用了强弱音量对比的手法，委婉地将角色感激的心情含蓄地表露出来。排解忧烦的行腔先高亢后低回，表达了谭继儿忠心钦佩白道姑、热心助人的品德。现在请听这段二黄摇板的唱腔。紧接这段二黄摇板节奏起了变化，使唱腔巧妙地转入了二黄原版。唱词是：深陷你出家人一尘不染，诵经卷参神佛何等清闲，我今日只落得飞鸿失伴，孤零零惨凄凄，夜半愁眠，倒不如出家断绝尘念。这段唱腔缠绵蕴藉，表述了谭继儿自己孤苦无依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感情。接着唱出了随师父同修道，也免得狂徒摧残一句。这句是采用堕句唱腔，一气呵成，显得一真情切。后面接着唱道来生，深烈先般一句，在低回柔婉的行腔中略一拔高，表述了谭继儿 困于羊牙内的纠缠产生了出世的念头。白道姑告诉谭继儿，出家人也有苦衷，并且劝谭继儿找一合适人家托以终身。谭继儿接着唱：婚姻事恐难天随人愿，不如意岂不是反把愁添。这几句唱腔，张君秋老师唱得婉转动人，巧妙的表达了谭继儿内心已经在思考终身大事，但一时没有理想人选，不能贸然从事。 婚姻事不难，天随。 现在请听这段二黄原版的唱腔。 深陷你是家人，你沉。 韩继儿在听到白道姑的侄儿白世忠向他诉说爱慕之情以后，唱了一段南梆子。这段南梆子是《望江亭》剧中的主要唱段，一共有16句，在传统京剧中是极为少见的。由于张君秋老师底子厚，功力深，演唱经验丰富，所以处理得恰到好处。一个寡居3年的少妇忽然看见一个青年书生出现在面前，他唱道：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，却原来尽是这翩翩的少年。第一句低回缠绵，第二句高亢流畅，表达出谭继儿见眼前是一位俊俏青年的喜悦心情。下面一句，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的见字，有一低婉的短腔，确切地表达出谭继儿在思索眼前这位年轻人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乐队一个小电头巧妙地渲染了谭继儿正在思索的意境。接着唱出好一似我儿夫死后生还这句挺拔高亢的唱腔，把谭继儿此时惊喜交加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当张君秋老师唱《休得我低下头手弄罗衫》时，行腔低回柔婉，两次从眼角偷看白世忠，加以低头搓弄水袖的神态，把一个羞涩的无地自容的少妇形象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。难怪每次演唱到这儿，观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下面唱到奴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一句，唱腔激越上行，表达谭继儿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已逐渐拿定主意， 愿意与白世忠结为伴侣。但是这时候白世忠因自己一时冒失唐突了薛氏夫人，正一个劲儿的作揖赔礼，使得谭继儿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，于是唱出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，今日里若讲这红绳剪断这两句，表达谭继儿内心又一次兴起了波澜。白世忠如此年轻忠厚老实，是个理想的人选，但又于旧礼教的束缚，一个寡居少妇怎么能够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心事直接说出来呢？于是才智俱全的谭继儿唱出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愿，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引言。现在就请欣赏这段素享盛名的南梆子唱腔。 下面是一段西皮二六板转西皮快圆板西皮流水板，这段唱腔描述了谭继儿与白世忠新婚不久，某日清晨，谭继儿梳洗才罢，到前厅看白世忠忙些什么公务，发现丈夫手持书信，辗转踌躇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心中十分着急。张君秋老师唱到害得儿夫暗焦急的暗字时，行腔低沉，唱到焦字时，旋律突然升高，这既烘托了白世忠此时的焦急情态，更唱出了谭继儿与丈夫患难与共交硕不安的心情。隐情不敢实告期一句，唱腔的结构延伸，节奏相应变化，旋律在中音区与低音区行进，这种唱腔结构在传统的西皮二六板式中是不多见的。正是这一创新，把夫妻间相互关心体贴入微的细腻感情极其传神地表现了出来。这段西皮二六板的唱词是，只见他一封书信握手里，长吁短叹语声低，何人来把书信寄，害得儿夫暗焦急，莫不是平地风波起，隐情不敢实告期，低下头心生悸，何必独自暗猜疑，初二堂深十里，相公为何不歇息。 韩继儿与白世忠相见以后，唱腔由西皮二六版转入西皮快原版，唱词是这样：定是你原配夫人把信寄，怪你不该另娶妻，他那里终朝每日盼夫婿，你在此喜新厌旧把新妻，如今他要来寻找你，你瞒着妾身暗交际。这段西皮快原版采用了原版紧缩的形式，与传统的原版恰恰相反，字多腔少，流畅简洁明快，唱腔衔接自如舒展，表现出谭继儿敏慧风趣的性格。她见丈夫有难言之隐，故意说是白世忠的前妻来信，借以套丈夫吐露真情。接下去转唱西皮流水版，唱词是：劝你休要多顾虑，他来时我便去，也免得你们恩爱的夫妻两分离。这段唱腔节奏余意加紧，唱到也免得你们恩爱的夫妻两分离时，节奏快速，旋律上行，运用了一个高腔，把唱段推向一个高峰，同时体现了张派唱法上甩滑的特色。谭继儿用激将法套出了真实情况，作为这一回合的收尾。现在请听这段西皮二六版转西皮快原版西皮流水版的唱腔。 韩继儿看了书信，得知丈夫被冤的真情，采用西皮小导板转西皮快板的板式，烘托出谭吉儿激愤忧虑的心情。张君秋老师于激烈快速的节奏中，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在感情。在唱《修经怕来你免焦急》时，采用了强弱对比的手法，音量突然减小，运用下滑音，清晰亲切动人地唱出了“修经怕来”四个字，简直让我们听到了谭吉儿此时心弦的颤动，把夫妻间微妙的情感联系淋漓尽致地唱了出来。看信以后的这段唱词是：字字行行看仔细，紧咬银牙怒不息，强解愁容为夫婿，修经怕来你免焦急。接下去是第二场里最后的一段唱，唱词是：相公不必多忧虑，退敌之策有为期，一非是泰山崩倒难扶起，二不是病入膏肓药难医，妾身自有锦囊计，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欺。张君秋老师在这段散板中揉进了剁句的唱腔，使得节奏鲜明有力，集中展现了谭吉儿敢于向邪恶势力大胆挑战的刚毅性格。在唱到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欺时，旋律在高音区起伏跌宕的行径，唱腔激昂，铿锵有力，把情绪推上了高峰，充分揭示了谭吉儿临危不惧的本色和对这场斗争必胜的信念。第三场的唱腔有西皮导板、西皮舵板、西皮散板等，主要是描述谭吉儿得知杨亚内搞阴谋设诡计，要陷害丈夫白世忠， 为此假扮渔夫来到望江亭，机智勇敢地用酒灌醉杨衙内，盗走圣旨和宝剑。西皮倒板与西皮舵板的唱词是：蒋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，剑狂徒不由我怒满胸怀，仗权势他要将儿夫陷害，为救夫我亲到亭台，临行时蒋钢刀身边携带，扮作渔夫去会钦差，用笑脸把我的怒容掩盖，定叫那狗则子自投往来。在幕后唱的西皮倒板，唱腔激越高亢，显示出弹技而义愤填膺，匆匆而至。上场唱的西皮舵板节奏紧凑流畅，酣畅淋漓地表现出谭继儿此行必胜的信念，扮作渔夫去会钦差，节奏加快，可以看出来谭继儿的决心已无可更改。并叫那狗则子自投往来的狗则子三字节奏稍慢，表现出谭继儿那种胸有成竹和坚定沉着的心情。张君秋老师唱出了内紧外松的意境，却是别具一格。接下去是两句西皮散板，唱词是：上石阶见大人躬身下拜，假意儿羞答答跪在尘崖。这两句旋律平稳，不上花哨，是谭继儿在自言自语， 张君秋老师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角色此时已经装扮成一位渔夫了。谭继儿用酒灌醉杨衙内，唱的是西皮散板转西皮快板，唱词是一见则子已醉倒，不由奴家喜上眉梢，忙将君王圣旨到，上方宝剑换钢刀，本当将你头削掉，劫杀命官最难逃，吓得亭台心暗笑，管教则子的魂魄消。前面两句西皮散板采用跺句唱腔，节奏紧凑，表达出谭继儿见杨衙内中计醉倒，但亭子下面全是杨衙内的家丁与侍从，自己孤身一人，万一不能安全离去，岂不前功尽弃，所以唱腔流露出紧迫感。忙将君王圣旨到，唱腔拉散，这既为下面的西皮快板做了铺垫，也给谭继儿情绪的转变做了过渡。最后管教则子的魂魄消的唱腔干净利索，唱出了谭继儿胜利在握的心情。现在请听这段唱腔。第四场的谭继儿以胜利者的姿态上场，唱两句西皮散板，唱词是忽听得大堂上一声传唤，问大人呼唤我所谓哪般，这两句唱腔节奏平稳，舒展大方，与谭继儿当时的身份恰如其分。 听得 最后一段西皮二六版转西皮快版，唱词是：见则子不由我怒容满面，在大堂骂一声无耻的儿男。纵然是你的父官高爵显，今日里也难逃法令森严。谁叫你乌鸦想把凤巢占，谁叫你步步追逼计多端，谁叫你抢夺人妻为绿点，谁叫你诓本害清官。这是你自作自受遭孽怨，罪如深海恶如山，钦差今朝成秋饭，铁窗之内你去把花摊。这段唱腔酣畅淋漓地痛斥了依仗父亲权势作恶多端的杨衙内。开始见则子的起唱与传统的旦角二六版没有雷同之处，节奏明快，旋律激昂，渲染了谭继儿的怒不可遏。今日里也难逃法令森严，揉进了小生的唱腔，烘托出谭继儿内心的深沉与外表的稳重。四个谁叫你，一个比一个有分量，令恶人听来丧胆，使广大听众感到解气。第四个谁叫你节奏突变，转为快板，隶属恶人杨衙内的种种罪行，痛快淋漓地发泄出了谭吉儿的满腔义愤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大得人心。张君秋老师在快速激烈的节奏中字字有力，层次清晰，一气呵成。如果再运用呼吸，掌握音量，安排断连，以及发声、吐字、归韵、收声上没有深厚的功力，是达不到这样良好的效果的。现在请把这段唱腔听一遍。 张君秋老师在《望江亭》这出戏中的各个唱段，其板式结构的运用、旋律节奏的变化及韵腔上的各种手法，念白与演唱配合得极为紧密。它的特色是唱念交替进行，节奏层层递进，旋律活泼跳跃。他在《望江亭》这出戏中着力刻画谭吉儿敏捷、果敢、深沉、机智的性格，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吴一秋先生向您介绍京剧《望江亭》中的戏段唱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吴英秋先生演唱的《楚宫恨》。 Thank you.